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轻盈的竹尖，飘逸的纱裙，梦幻的场景，这一切都可以在德里布的这首芭蕾舞剧的音乐《格贝利亚圆舞曲》当中体现出来。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今天我为你带来的是一组优雅的芭蕾舞曲。芭蕾是优雅而轻盈的舞蹈，它也是一种综合的艺术，结合了音乐、舞蹈、舞台灯光、服装等多方面的艺术形式。而说到芭蕾舞音乐的发展，我觉得首先要听的就是德里布的《格贝利亚》。法国作曲家德里布被称为古典芭蕾音乐之父，从他创作的这部舞剧《格贝利亚》以来，音乐在芭蕾艺术中的作用显得日益重要了。19世纪以来，许多伟大的音乐家应邀为芭蕾舞剧创作音乐。刚才呢，我们一直听到的是《格贝利亚》当中一段非常优美的圆舞曲，而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格贝利亚》当中的马祖卡。 芭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当时每逢各种节日，宫廷常有持续五六小时的盛宴，而宴会中常有一系列的演出，包括音乐、诗歌、哑剧及舞蹈。一般认为1489年在意大利朱尔托纳庆祝米兰公爵婚礼宴会上所演出的音乐舞蹈《金羊毛的故事》可以算是芭蕾的雏形。后来19世纪初进入浪漫芭蕾时期，芭蕾的题材逐步转向浪漫主义。刚才就提到了像芭蕾音乐之父德里布创作的一些芭蕾音乐，葛佩利亚与西尔维亚等等，同时也出现了由器乐曲改编成的芭蕾，像根据肖邦的七首钢琴曲改编而成的仙女们，而其中我们这里听到的就是肖邦的大华丽圆舞曲改编成的管弦乐，原作肖邦，管弦乐配器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 里我们听到的是浪漫主义芭蕾舞剧的代表作，被誉为芭蕾之冠美誉的芭蕾舞剧《吉塞尔》当中的音乐。这部舞剧第一次使芭蕾的女主角同时面临表演技能和舞蹈技巧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舞剧既是传奇性的，又具有世俗的爱情悲剧。吉塞尔的美主要还在第二幕的表演。都说芭蕾是竹间之舞，这一幕上深蓝色的布景，幽灵的白纱，配合着舞台上升腾起来的白雾，虽然这是一幕伤心的场景，但足以满足你对芭蕾舞所有的梦幻。而每一位国际知名的芭蕾舞女演员都以能演出吉塞尔作为最高的技术追求。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吉塞尔第二幕当中墓地场景。而说到音乐的创作，阿道夫·亚当为了在音乐中体现出浪漫主义的意境，表达人物特有的情绪变化，首次在芭蕾舞剧当中使用了主题旋律贯穿的手法。我们听到的是19世纪俄罗斯古典芭蕾的经典《堂吉诃德》第三幕婚礼场景变奏曲。这部舞剧1869年12月14号首演于莫斯科波修瓦剧院，是一部被视为柴可夫斯基接班人的作曲家明库斯作曲，而当时最伟大的舞蹈编导比吉帕编舞的19世纪经典作品。众所周知，这部舞剧的名字是《堂吉诃德》，那剧本就改编自西班牙文豪塞万提斯1605年的同名小说第二卷。但与小说原著不同，堂吉诃德在芭蕾舞剧当中仅仅充当串场的角色，与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相差甚远。故事的主线呢，其实是以爱情为线索，展开了一场风趣幽默又有一些冒险题材的芭蕾喜剧。而这部芭蕾舞剧《堂吉诃德》最引人关注的是第三幕当中的婚礼场景双人舞的变奏，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婚礼双人舞变奏成为了国内外很多大型芭蕾舞比赛的保留剧目，因为这段双人舞无论是技术技巧还是表演要求上，对于演员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对于女主角来说更是如此。 烧的技巧，演员的旋转试图挑战自己的极限，而奥地利作曲家明库斯为芭蕾舞剧《堂吉诃德》所创作的音乐也成为了芭蕾舞剧音乐的经典。这里是古典也流行，稍事休息，欢迎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下半时段。 Ich stand an dem Gespann, wo

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此刻我们听到的舞曲选自芭蕾舞剧《家演义》当中著名的马刀舞曲。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组优雅的芭蕾舞曲，这里是古典也流行。上半时段我们听到了几首经典的欧洲芭蕾舞曲，像吉塞尔、戈佩里亚、仙女们。而在下半时段芭蕾舞曲单元当中，我们集中来听俄罗斯的芭蕾舞曲音乐。欧洲芭蕾在经过了浪漫主义的黄金时代以后，慢慢地衰落了下来。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俄罗斯逐渐成为了欧洲芭蕾的中心，并在芭蕾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当时19世纪40年代，很多外国舞蹈家们频繁访问俄罗斯，像比基帕就是这样的舞蹈大师。他是法国人，后来来到俄罗斯发展，接掌了马林斯基剧院。比基帕将舞蹈交响化在他的作品中吸纳并发展，柴可夫斯基则是将交响音乐带入到舞剧的创始者。而我们这里听到的是芭蕾舞剧《雷蒙达》当中的圆舞曲。1896-1897年间，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同编舞大师比基帕合作，完成了格拉祖诺夫的第一部舞剧音乐《雷蒙达》。1898年1月7号，《雷蒙达》在圣彼得堡首演，获得了巨大成功。两位艺术家都不重视舞剧的情节，而是更醉心于舞步和音乐。这部舞剧的音乐美轮美奂，丰富多彩，继承了柴可夫斯基舞剧音乐交响化的风格，成为了俄罗斯芭蕾音乐发展史上又一个里程碑。好了，介绍这么多，我知道你一直在期待，天鹅湖终于要登场了。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芭蕾舞剧《天鹅湖》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段圆舞曲。天鹅湖的音乐就像一首首具有着浪漫色彩的抒情诗篇，每一场的音乐都极其出色地完成了对场景的书写和对戏剧矛盾的推动，以及对各个角色性格和内心的刻画。其中天鹅湖的许多音乐选段都是流芳百世的佳作，那我在这里呢只能选其中的一些段落，让我们来欣赏。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当中的几段音乐，分别是《大天鹅的变奏》和《白天鹅群舞》，以及现在听到的《黑天鹅的变奏》。《天鹅湖》是古典芭蕾舞台的经典当中的经典，那么它是如何历经时代淬炼，在观众心中留下无可替代的地位呢？首先一点是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天鹅湖的音乐是柴可夫斯基在1876年写成的，他采用了交响乐写作手法，构建了一个宏大的音乐场景，而天鹅湖当中的许多选曲都成为了传世经典。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芭蕾舞剧当然舞蹈更重要，但其实天鹅湖的首演是失败的，一直到柴可夫斯基在1893年逝世之后，天鹅湖才再次被列入重新编排的议题。比希帕重新改编了《天鹅湖》第二幕的舞蹈，在1894年单独上演第二幕，果然得到了成功。后来比希帕又和他的弟子耶万诺夫改编了全剧，在1895年1月15号在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再度公演，获得了空前成功。而在1895年的这次再度公演中，著名的意大利芭蕾明星皮莱纳尼扮演了剧中的双重角色，白天鹅和黑天鹅。他以细腻的感觉、轻盈的舞姿、坚韧的耐久力、完备的技巧体现了编者的意图。而在第三幕《黑天鹅》的独舞变奏中，莱纳尼一口气做了32个挥鞭转，这个绝技至今仍然保留在《天鹅湖》的演出中，成为了衡量芭蕾演员和舞团实力的试金石，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段《黑天鹅》的变奏。这里是古典与流行，在下半时段我为你带来的是俄罗斯的芭蕾舞剧当中的音乐。这一首选自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当中的《巧克力糖》西班牙舞曲。 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这是柴可夫斯基的三大芭蕾舞剧音乐，因为柴可夫斯基才使得音乐成为了舞剧中塑造形象、叙述事件的基础，而不再是听命于编导的单纯伴奏。而这些音乐也启发了编舞大师们，他们把管弦乐曲中常用的主题变奏、辅调再现、平行对比等手法用于像独舞、双人舞的结构以及大型舞蹈当中的领舞、伴舞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刚才已经欣赏过了《天鹅湖》《胡桃夹子》，而这里听到的是《睡美人》当中的一段全景圆舞曲，优美到了极致。有没有被吓到？这里我们听到的已经是现代芭蕾舞剧音乐了。在芭蕾世界里，一向有一只白鸟和一只红鸟的说法。白鸟指的是天鹅湖，红鸟就是这一部火鸟。火鸟是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三大现代芭蕾舞剧当中的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火鸟当中魔王卡茨之舞。我们听到现代芭蕾舞的音乐已经与前面的古典芭蕾迥然不同了，而在这一段音乐当中，斯特拉文斯基运用了强烈的七分节奏、闪溢着怪异光芒的乐队色彩、引人注目的布鞋和音等等，造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这里是古典也流行，今天我们是芭蕾专场。节目的最后还是想留给唯美典雅经典的《天鹅湖》，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第一幕当中大天鹅的变奏。今天的古典也流行就到这里，古月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再见。